好，翻嚟最後一節建國研習班啦。咁今晚咧即係講香港開埠啦，但係、即係嗰個嘅重點係，因為我哋覺得嘅就係疑慮公告呢一個嘅起點咧，係整個香港。即係一個好歷史同埋標誌性嘅一點嚟嘅，即係嗰個尤其係關於人身安全呢一樣嘢，你見到嘅就係即使去到我哋頭先提緊嗰個毒麵包案咧，佢都係其實佢都係因應住當時嘅疑慮公告，佢冇去殺得啦， 佢未必會 得噶啦， 其實個法官未必會 aware 到疑慮公告嗰啲條文嘅，但係佢都係用翻英即係英國咁多年即係自大憲章之後嗰、那個傳統，佢係保留保得住咯。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唔知啊，即係呢個大家都係靠估啦，即係事後解釋翻個靠估點解當時有咁嘅判案啦，好可能其實係純粹係英國人佢哋自己嗰個文化習慣， 係文化習慣嚟， 係文化習慣，即係你冇乜理由去，即係對佢嚟講，我就係嚇毒麵包又真係冇死到人、你要斬曬人哋成條成家加埋骨頭。 即係嗰個年代 ，Edmund Burke 後來走去批判翻法國大革命一樣，即係佢哋對剝污呢樣嘢係好敏感。 係啊，同埋尤其咩嘛，因為當時 咁你而家廣大嘅校長都係用呢個 point 啊嘛。雖然呢個比喻係，我覺得係真係差天共地 啊。Mob rule 即係嗰啲嘅流民規則啊嘛，流民原則。但係佢因為其實啲 部 門政治，因為佢呢一單嘢係咩嘛？呢一單嘢就係你係揾到嗰度有啲生埃啫，係咪佢落你都唔知㗎。 而家後人就估其實可能係喺即係海運期間係唔小心將兩樣嘢撈，即係啲麵粉同埋啲生埃唔小心撈埋咯。 歷史嘅巧合啊，歷史巧合。但呢個其中一單啦，咁但係其實唔單止嘅，即係呢一單係第一次對於嗰個香港開埠嘅。所謂的當時不是法例，是純粹一個的管治 的挑戰。另一單是講高和議案，高和議案就是另一單，高和議案這一單就是直接是個對個政權的挑戰， 很有涼粉 feel 的一單，就是官商的醜聞來的。 是啊，那這一單是怎樣大概的、那個的背景， 其實都是一些就是一些華洋的利益輸送來的，即之前早即早再早翻期戴维斯嗰阵时，嗰啲 IP 专版都已经出咗一单好类似嘅事件噶啦。 咁但系呢一单嘅就系咩咧？就系佢亦都系即系叫做有一啲嘅华人同埋呢一个鬼佬啦，两个即系叫做有一啲嘅商贸往来啦。咁但系因为正值都依然喺呢个英法联军之役嘅期间嘛，咁你有宵禁啦，有一啲嘅即系关于嘅紧急措施啦。咁但系响嗰个嘅生活上面，你始終有一啲嘅鬼佬同埋一啲華人係有生意往來， 生意往來。 咁唔通你係令到嗰班響D一個香港賺緊錢嘅鬼佬完全係冇肉食咩？咁對於嗰、個殖民政府臨時政府嚟講嘅，咁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壓力啊嘛。咁所以即係響嗰度嘅話，就出現一啲嘅即係爭議，就係點樣限制啲華人呢？究竟是宵禁到什麼程度呢？是不是所有的華人啦，還還是加上一些歐亞人種啦，甚至南亞人種啦等等呢，在裡面包含所有的一落人是包在裡面呢？這個成為個爭議，就是有些人有特權又不用被人包，有些人就會被人包了。亦都因為這樣呢，就出即搞了一個叫做高和爾醜聞。高和爾醜聞就是一個這樣的背景底下出現的一個事件。咁但係呢一單嘢點樣收科呢？高爾嗰個嘅醜聞都係即係講緊 即係其實佢係識咗個華人嘅朋友叫做黃麥洲，而呢個基本就係一個 classical 嘅黑警合作嘅案例嚟㗎嘛。 係啊，黃麥洲啊，黃麥洲啊，係啊，咁啊同佢密切往來啊，有生意來往啊咁樣咯。咁但係亦都因為咁嘅話，就係即係點講啊？ 即佢 sort of 用翻少少，即系黄麦洲用翻啲少少再后来近代啲嘅讲法，系根本系一个华探长嚟嘅。 系啦， 唔系即系佢系同啲海盗系吃得开，即系有时话扫荡海盗，咪叫啲海盗你整几个替死鬼嚟帮我交数。 唔系，其实高和尔 咁，你如果唔同我合作嘅话，我帮我拉埋。 高和尔严格嚟讲系第一代嘅黑警， 系啊， 即系第一代嘅黑警啦， 鼻祖嚟嘅， 鼻祖啦。即係高爾去識咗個 friend， 個 friend 又叫啲黃麥洲，黃麥洲咧就係即係其實佢哋兩個都係有一定嘅關係啦。咁高爾係一個商人啦，跟住然之後黃麥洲就係即係第一代嘅黑警啦。咁於是嘅就係佢點樣咧？佢嗰個嘅程度嘅就係佢無論同清政府啦，喺香港呢個地方啦，同埋呢個鬼佬商人啦，都係有關係嘅。咁結果就係話喺嗰個裏面咪靠自己嗰啲嘅權勢，然之後日漸壯大啦，跟住打交。 而有好多人係投訴佢，都冇效。 但結果是搞到驚動到港督都要成立個委員會嚟調查佢。點知成個調查委員會其實都係佢哋啲人嚟嘅， 都係自己啲 friend。 自己查完自己之後又冇事，但呢件事搞到一啲冇肉食嗰啲英商就好興，結果就出咗金手指就走咗去，走真係又玩得反人派人翻去倫敦度告狀。 特登翻嚟倫敦告狀啊！然之後跟住 即係結果就係連港督都換埋換咗，真係換咗羅便臣咗嚟。 高和爾就從此走咗啦，跟住之後就嚟咗羅便臣啦。咁但係呢一類型嗰個嘅叫做即係當地華人嘅行政官同埋呢一個即係當地香港嘅行政官啊，同埋嗰班嘅即係土豪華人之間嗰個勾結咧，咁就係成為第一次對嗰個嘅貪腐啊政權之間嗰個嘅關係嘅點講啊事件咯、啊，一個事例咯、啊，這個事例咯、啊。咁嗱，呢個事例嗰個重要係咩咧？因為我哋頭先講緊嘅就係喺英法聯軍之役佢嗰個嘅過程 前夕嚟噶啦。但係其實英法聯軍同一時間嗰陣時，中國大陸係搞發生個太平天国之亂咯。 係啊， 即係呢樣嘢係變咗係嘅香港歷史其中一個定律，就係上邊如 PK， 其實香港係會就會起死回生。 係啊，唔係啊，佢同埋有另一樣嘢就係話佢。第一樣阿近講啦，就係大陸嗰個 PK 嘅話，香港起死回生啦。同埋嘅就係頭先嗰個毒饅頭啦，加埋高和爾呢一單嘢咧，喺香港嗰班英國佬就開始有個心態啊嘛，係咪要圍咗香港先？即係咪要諗辦法圍住香港？喂，你知道上面嗰度係原來係可以係咁樣嘅方法去喂呢一個高和爾同嗰個 friend， 嗰個 friend 咧即係黃密洲，黃密洲係可以即係四通都得嘅。四通都得嘅话，咁佢点啊？咁佢分分钟嘅就系佢可能同清廷勾结嘅、哦，咁你唔知道咩一回事啊？ 咁罗便臣嚟到之后冇耐就发生几件事啦。第一，咁你英法联军结果就导致到九龙都半岛都割让埋啦。 系， 咁你地方多咗啦，亦都唔系谂好似以前咁 ad hoc 咧，开始系谂要永续经营呢处地方咯。 嗯， 咁第二，太平天国系令到好另一批难民涌咗嚟香港。而呢班難民本身有啲係鄉親嚟嘅，即係本身嘅教育程度好好多嘅，開始有即係後來有啲人就變成咗我哋所認知嘅啲高等華人咯，即係唔係好似第一代呢啲同即係同英國人合作嘅水上人家咁無法咁無法 feel 咯。 咁其實羅便臣咧就開始係香港進入另一章啦。 而佢跟住佢做啲一樣嘢叫做官客生制度，呢樣嘢好緊要。 係啦，官客生制度。咁我哋停一停喺嗰個官客生制度嗰度，因為之後咧由羅便臣開始啦，咁後來去到保寧啦， 其實都可以講，即係都可以唔係保寧。保宁跟住先至系罗便臣， 唔系保宁啦，保宁啦，跟住罗便臣啦。后来就已经系一个正式嘅一个。 呢样嘢系好有趣，因为官落呢样官学生制度其实就英国正式引进公务员制度嗰个时候差唔多嘅啫。 系 英国人形容嗰啲文官叫做 Mandarin， 其实呢个字系喺本清嗰度 嚟嘅。 Mandarin 其实佢嘅解法就真系满大人咁解。 满大人吓，系啊。咁好，咁我哋因为今晚时间关系咧，我哋去到罗便臣嗰度停一停先。我哋今晚就系开咗个题，就系讲紧呢个开埠。 其实系讲香港历史入边一啲好。关键嘅政治嘅转捩点 啦，而且呢一个系嗰个管治危机嘅话，你大家啱啱可以睇到嘅就系、是、一直以嚟都系用头先嗰个方法去做一个互动。 下次就讲 大陆啊，香港啊， 下次就讲香港开埠而至今唯一一次正式嘅合法公投咯。 冇错，咁我哋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见过再见，过完集班再见，拜拜。 拜拜。